大家好，我是杨俊贤，欢迎又来到星期一晚11点的哲学有偈倾。咁经过又再次翻工的星期一之后咧，相信大家应该好苦闷啦。希望今晚咧可以喺大家临瞓前同大家倾下哲学偈，令到大家可以喺平淡嘅生活中都揾到一啲知性嘅满足。咁今晚同大家想讲咩好呢？就讲下法治啦。咁过去十年，香港咧其实发生咗好多社会运动，有好多唔同大型嘅争议。咁喺啲争议里面咧，法治呢个概念咧，竟然就变咗讨论嘅核心。好多时候，其中一个阵营就会话另一个阵营咧，喂，你咁样做系违反法治嘅。但另一个阵营又会答啦，法治根本就唔应该咁理解嘅。其实你理解错咗，我哋根本冇违反法治，违反法治嘅系你哋先啱。咁究竟咩系法治咧？我哋应该点理解法治咧？呢、這个问题似乎越嚟越重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同大家讨论下法治嘅本质系乜嘢。咁讲到法治啦，今晚就不得不请嚟咧，我哋前大律师公会主席、资深大律师石永泰先生。咁我哋就好系啦，好简单叫阿波啦，好友善咁样。咁另外咧就有我哋两位客席主持，包括咗我哋叫朱文嘅邝俊文，同埋全仔关浩全。 大家好， 系啦。咁咧讲开法治呢个题目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好多时候我哋睇教科书，所谓法治咧有一个所谓教科书式嘅定义，就系攞嚟咧同所谓人治 （rule of man） 啦，或者 rule by man 啦，同埋呢个以法古治 （rule by law） 系作出区分嘅。咁呢啲所謂叫做教科書式嘅定義咧，咁就自然殺雞焉用牛刀啦，就唔需要請我哋阿波出嚟為大家解話。咁不如首先作為一個討論個基礎，我哋首先請全仔，我即係預備咗噶嘛，係嘛？即係請全仔預備解釋一下，究竟咩喺呢個理解下法治係啲乜嘢，同人治啊，同埋同以法管治有啲咩唔同咧？ 好，咁我就獻丑啦，即係通常人哋講獻丑就真係即係謙虛嚟嘅啫嘛，但我就真係獻丑嘅，因為今日始終都有一個專家， 我哋擺你上台啊嘛，咁你擺咗啲假波喺度咧，叫你解釋呢樣嘢， 咁樣玩咯，咁樣，咁但係冇計啦，咁我始終其實都係一個主持嚟嘅，咁都要做，咁我等我好快咁講下，然後大家就可以進入呢個討論。咁樣其實咧，我哋即係好似啱啱嚴肅咁樣講啦，我哋成日咧都會用唔同嘅概念去對揚啊，咁然後咧就可以更加突顯到其中一個概念嘅意思。咁樣例如咧，我哋講法治嘅時候，我哋會講埋人治啦、以法管治啦。咁我就逐個講下，然後睇下法治係咩意思。咁咧，我哋咧例如咧人治嘅意思係咩咧？就係當我哋有唔同嘅訴訟啦、唔同嘅判決嘅時候咧，判決嗰個人咧，其實就係可能係一個國家嘅君主啦，或者可能係一個村嘅村長，咁咧點樣判決咧？咩係啱，咩唔啱咧？就係由佢決定，佢話事噶啦，佢説了就算噶啦。咁咧，即係例如可能我哋可以想象到一啲情況，就係例如喺一啲農村入面，跟住然後有個民女就要狀告村民，佢偷咗只雞啊咁樣。咁樣然後喺呢啲情況底下咧， 偷咗佢只雞啫。 係啊，咁阿村長就會出嚟決定邊個啱，邊個唔啱咁樣，就佢話事嘅，去曬法律啦。咁咧呢個就係人治啦 ，rule by man。咁咧，但係就係因為人治有啲情況嘅，有啲問題嘅，就係你諗下，喂，咁點解由佢決定咧？點憑咩咧？佢即係你有冇特權？你係咪大曬？咁唔可以咁樣噶嘛？咁所以唔公平嘅情況啦。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就會提出另一個概念，就係 rule by law， 就係以法管治。咁咩意思咧？就係唔同嘅就係咧，今次咧可能嗰個政府啦，或者個村長啦，就會制定咗一套法律，咁大家就可以跟隨，然後就用嗰套法律去判決唔同嘅案件。咁咧，但系我哋要注意嘅一點就係咧，雖然咧就會話係 rule by law 啦，係用法律去管治，但其實咧喺法律呢個情況底下咧，法律只係一個工具，去俾個政府啦或者一個村長啦去使用嘅啫。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咧，就係以前咧有啲電視劇咧，咁例如捉到嗰個有錢人咁啊，毒打濫用私刑，毒打自己的奴隸啦，咁然後咧捉到去個公堂度咧。去就到去俾人濫用私刑噶啦，咁你會發現咧，即係嗰啲情況就係啲法律咧係唔會適用翻於政府啊或者嗰個官本身嘅，就淨係用落人民。 告佢濫用私刑，但係告佢嗰、那個嗰、那個人咧都係濫用私刑咁對待佢， 就唔會用翻我自己度嘅。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因為政府唔受到管治啊，咁所以變咗只係人民受到管治，亦都係一個唔公平嘅情況啦。同埋咧就係、是、咁有啲情況就可能政府侵害人民嘅權益咁樣，咁點算咧？冇辦法管到喎。咁所以呢個情況我哋又需要有法治啦。法治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咧喺一個社會度判決咩嘢仲裁咩案件咧，法律先係最高嘅管治者，無論政府啦同埋人民啦，佢哋都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嘅。假如犯咗法，咁所以咧。所以法律喺呢個情況就唔再一個工具，而係一個真正嘅管治者咁樣。咁如果用一個比喻就係好似踢波咁啦，即 喺一個球賽入面咧，依家國家咧同埋人民啦，或者政府同埋人民咧都要落場踢嘅。個球證咧就係個法律本身啦，就由去判決乜嘢啱乜嘢唔啱咁樣。 所以叫 rule of law 啦， 係啦，所以 叫 law 嘅管治啊嘛，係 law 嘅 rule 啊嘛。 咁可能其實有啲人就會再進一步覺得，其實可能法治體現咗某啲精神啊價值，咁可以再講。但係首先就講咗一個比較簡略啲嘅區分先，咁就純粹幫助我哋討論嘅啫，咁樣。 嗯，咁呢個大概我哋一般所謂教科書式嘅嚇，人治、以法管治同埋法治之間嗰個分別啦。 分別 係啦。咁我哋今節咧主要係想討論呢個問題嘅啫，就係人治同法治咧，喺頭先嗰個教科書式嘅答案度咧，就似乎係區分得好清楚嘅。 嗯， 可以分到咩係人治，咩係法治，而好多時候係法治，我哋覺得係高級啲、有價值啲，係值得我哋去追尋嘅。咁但係我哋有個哲學上有個問題啦，就係、似乎講到咁樣嘅時候咧，就好似係人治同法治咧係好清楚分得開， 截然而分 咁。咁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分得開咧？咁哲學上有個討論嘅，不如我哋由朱文介紹一下嗰個問題喺邊度？ 因為其實我呢個問題係上年睇新聞先去發現到嘅，即係睇到咩新聞呢？就係、我細細個可能受到啲傳媒影響咧，就對美國好似好憧憬嘅，覺得係一個即係唔係有個美國夢啦，但係至少覺得美國一個好民主、自由、法治嘅國家。 已經俾美帝洗一路喎， 可能讀書喎。 anyway， 英國都係嘅，我都有呢啲咁嘅 邪惡族心嚟㗎嘛 嘅幻想啦。但我上年睇新聞年頭嘅時候就提到奧巴馬嘅一個爭議。就係佢因為就嚟轉屆啦，上年未到 Trump 上台啦，咁佢就因為有個大法官，即係聯邦法院嘅最高大法官咧，就係啦，就死咗。咁咧，咁就要揾個人補。咁個權係點嘅咧？就係、由個總統去提名嘅，然之後喺個參議院度過嘅。咁嗰陣我就話：哦，咁咪補過咯，有咩咁大件事咧？跟住原來咧就好大鑊嘅，呢件事係影響好重要嘅。就係佢話因為有九個大法官嘅。而家死咗一個，就剩低八個。咁八個入面咧，佢係4-4咁樣嘅，四個咧就自由派，四個咧就保守派。咁所以咧，填咩人入去咧就好重要啦。咁會影響到啲咩啊？例如究竟墮胎會唔會違憲啦、啊？同性婚姻啦、啊？諸如此類呢啲問題，就會嗰、那個法官咧有權，因為佢係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判某啲法官係咪違憲。唔係某啲法律係咪 ？sorry， 某啲法律係咪違憲？ 法官好難都可以違憲嘅，都可以違憲嘅。但係而家主要講法律， 佢 put under the law 噶嘛， 冇錯， 係啦。咁所以我就想，哦，原來講到尾都係睇個人點樣判嘅啫。即係原來究竟墮胎喺美國係合唔合乎法律，係咪違憲？原來好多時到頭來係睇下嗰陣有咩人做法官咯。咁所以其實帶出一個好 general 嘅 point 就係咩咧？就係頭先全仔好似講到法律本身就可以做裁判咁。但個問題係法律本身唔識講嘢，法律本身係需要人哋詮釋嘅。永遠法律都係透過個法官去做詮釋，然之後決定你受到咩懲罰或者受到咩判決。咁所以講到尾，好似除咗原來法治不外乎係人治咯。咁個區分究竟就點樣再劃得好啲咧？ 咁同樣嘅問題都係喺香港出現啦，大家知道，因為香港之前早排都有講話。某啲案判完之後咧，就有啲反對意見就話：喂，呢啲藍絲法官、呢啲黃絲法官有某啲價值觀，所以先咁樣判嘅。所以似乎都好有人治嘅色彩裏面， 警察拉人就法官放人，即係我哋成日聽到呢啲口號咁樣啦。 係啦，咁我諗大家問題清楚啊。咁唔知阿波點樣睇咧？對於頭先嗰個分別，就係人治同法治係咪真係分得開？但係其實都係分唔開嘅話，咁我哋又點解仲要咁推崇法治呢？ 頭先你哋講嘅一連串嘅現象，譬如話美國最高法院改變一個法官嘅身份，就可以牽一發動全身，所謂我哋叫做 upset 咗個 balance 係嘛，將佢本身可能某傾向某個政治想法嘅啊換咗一個就即刻啊5-4去咗第二邊嗱呢個現象咧就第一就美國咧就比較突顯啲嘅呢個現象，因為美國最高法院傳統上咧，佢對美國憲法嗰個詮釋嘅權咧，係因為歷史同埋政治嘅原因咧，佢好多時候咧係滲入咗好多政治同埋政策嘅考慮。咁就嗱，我哋唔好講呢個係對定錯啦，但係歷史上傳統上，由於美國最高法院係有呢個傳統，法官喺判案嘅時候咧。佢真係唔得閒同你白紙黑字攞住個條文，真係好機械咁樣去諗啊查下字典呢個字點解？美國憲法咧 啲字就好寬鬆嘅啫。 嗯， 啊，你而家睇翻咧，好多時候睇翻啲判例，哇，你冇可能當年啲人寫嗰個字，原來而家可以俾佢哋演繹成為可以涵蓋呢樣嘢嘅。咁所以係喺呢個咁即係比較獨特嘅所謂歷史同埋政治嘅背景之下咧。美國的最高法院法官咧，嗰個身份咧就特別緊要。 嗯， 但係講翻頭先你嗰個問題就話，咁我哋唔好理美國啦。 嗯， 但係即係好多案件都係要靠個法官去判嘅。 詮釋， 無論嗱，無論事實嘅認定、選擇信邊個唔信邊個，或者對法律嘅條文嘅詮釋嘅字眼，嗯，其實可能換咗個法官，佢已經有唔同嘅取態。咁呢個現象其實有人寫過文章嘅，英國啊，英國我做咗功課嚟㗎嘛，2009年咧就有一篇喺英國有一個比較權威嘅一個期刊，叫做 Law Quarterly Review， 可能聽過嚇。咁啊，2009年，咁就有一位上訴庭法官叫做 Sir Richard Buxton， 佢寫嘅就係講話英國將嗰陣時將會成立嘅最高法院咧。咁就唔係所有法官一齊聽嘅，佢可以可能分幾個唔同嘅 batch 咁去聽嘅。咁佢話啦，就係話啦，你如果唔係所有最高法院法官一齊聽，而係你可以實選擇啊，今個案件我抽五個出嚟聽，下一個案件抽五個出嚟聽咧，咁都有類似嘅可能出現嘅，就話今日抽出嚟呢五個，可能佢對法律嘅睇法係傾向某一方面嘅，會有 A 嘅判決。但係如果咁啱撞手神，原來抽出嚟聽咧，抽咗另外一個 batch， 另外五個嘅話咧，可能出嚟嘅結果會唔同嘅。咁佢亦都列舉咗一啲以前嘅例子，就話嗱呢個案件裏面咧，就如果你換咗某啲法官嘅身份咧，就可能嘅結果會唔同嘅。咁我後來就寫咗一篇文章咧，就喺當時報紙咧就呼應翻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嘅，就係正正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就話講係咪即係其實法治同人治係即係分唔開咧？嗱，即係我哋處理呢個問題要好小心，因為嗱，當然有好多人係真係真心地迷惑，係想知道個問題嘅答案嘅。咁但係就好多時候有好多人咧，即係我諗嘢有陣時即係唔可以成日諗到最差嗰邊，但係防人之心不可無。好多時候有好多人咧提出呢啲論據咧，就可能係有少少想低貶法治精神，即係話喂，你哋香港有什麼了不起咧？都係人治啫嘛咁樣啦。但係香港同埋西方信奉嘅法治精神， 不過事實上因為啱啱就嚟要賣廣告啦，不過我哋翻到嚟之後就繼續討論 究 竟人治同法治 係啦，即係講翻其實 之間嘅分別做唔做得出嚟？ 好。 好 大家好，翻到嚟咧，哲學有偈傾。咁上一節咧就啱啱講到咧，人治同埋法治呢兩個概念究竟分唔分得開？尤其是我哋成日咧咁推崇法治嘅時候咧，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呢個區分咧？如果做唔到，似乎係有啲問題嘅。 嗯， 係啦。咁啱啱咧就去到追去到阿坡發言啦。你啱啱開始聽就係、是，似乎阿坡啱啱講到就係話，有啲人咧好似係會嘗試有機會透過呢個講法就係、是、貶低法治嘅精神。咁或者不如阿坡繼續講埋落去，我哋頭先都好有興趣夠聽。 嗱，頭先講到就係話，就算成文嘅法例都係要靠法官係一個人去詮釋佢裏面用嘅文字嘅意思啦，或者係不成文嘅案例都係要由法官去解釋其實之前呢個案例點樣去解讀。咁係咪代表就係咁係人治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嘅，因為如果你話嗱，除非你話我哋有一個制度係完全可以機械性地。你 input 啲資料入去，佢就自動整個 solution 出嚟，只有一個嘅啫，好似讀理科咁咧。否則嚟講嘅話，你法律嘅應用點都要有人嘅成分在內噶嘛，係咪？所以你唔能夠，所以你先撇除咗呢一點先，就係、是、唔能夠因為法律嘅應用有人嘅因素在內，就話出嚟咁真係冇分別啦。即係如果咁，你唔使拗啊，已經係，因為除咗個電腦即係 rule by computer， 不如 rule by computer 啦，係嘛？ 所以律師係應同埋法官係最少失業嘅人嚟噶嘛？就算電腦 AI 去到幾犀利都好， 即始終都要傳 承。係啊，即係始終都要人咯。 其實而家喂講笑咁講咧，而家都有些少嘅電腦網站開始係用電腦嘅 software 嚟提供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法律嘅意見。不過嗱，我哋唔好講呢樣嘢住。咁但係點解雖然嚇喺法律嘅應用？當中有人的因素存在，我仍然就係覺得其實即係法治同人治係有基本的分別咧。咁有幾點，第一就話，法官佢喺即係喺香港咧，起碼你所謂 take up 你個 office， 你喺正式委任法官之前，你要 take 一個叫 judicial oath， 你要作一個司法嘅誓詞。咁咧就係即係純粹係憑事實同埋法律嚟到判案。嗱，咁好多人覺得話，即係你當食生菜嘅一個咁係㗎啦。咁但係即係好重要㗎，即係你有個莊嚴性喺度，就話我唔係求其揾個人嚟，即係呢個 憑自己嘅喜好係嘛？佢剔過呢個莊嚴嘅 O 啊！最近嘅事情大家都知道啦，誓言好緊要噶嘛， 好緊要㗎！ 你誓得就係嘅，同埋即係法官係唔會即係玩嘢嘅啊！法官佢誓咗，你係即係應該係給予佢話你誓得，我就起碼對你有基本嘅信心。第二就係咧，有規有矩嘅，即係喺法治嘅社會裏邊，唔係話法官入到去話我憑自己喜好，因為剛才我們說的法官他做的是什麼呢？他是詮釋一些成文的法律的條文，他要對著說解釋，我現在解釋的是這個條文這個字，他不是可以自己作一個新的條文出來的嘛，條文用的字眼他就要說話我今天是解釋裡面這個詞語，他可以自己發圍的機會是有限的嘛，還有一個詞語用得譬如說有含糊的地方，他要在兩個含糊的意義之間選擇一個，那你那個我們叫你那個 scope of 你嗰個所謂人字係冇乜嘅，因為你一個法例裏面嘅字眼，你只能夠可以話係合理地有兩個含糊嘅解釋嘅啫。咁二擇其一，兩個都會係一個即係合理嘅選擇。不過可能法官要選擇一個啊。咁呢一個同你話完全人字，我哋叫做好 capricious 或者好 arbitrary 好任意地啊，憑自己喜好去判嘅係兩回事嚟嘅。甚至案例都係㗎，案例。判完一個案例，可能是十幾廿年前一個案例，咁中間有好多人關於呢個案例，可能寫過好多嘅文章，好多後來嘅案例又講過、討論過呢個案例係對定錯咁樣，係有一大堆嘅資料文獻、法官係基於呢一紮嘅資料文獻作出佢嘅判斷，亦都係有規有矩嘅，咁唔係話你可以個法官自己走去憑自己嘅即係意志就話我完全唔理啦咁樣，嗱、有人可以包拗頸嘅。就話喂，如果個法官係要咁做，你冇佢負責。如果佢係要話啊個條文係寫黑嘅，但我中意白啊，咁點咧？嗱，即係其實如果你要講到呢個地步咧，我覺得歸根究底咧，就其實同嗰個制度裏邊嗰個啲人個質素，同埋佢基本嘅信念係好有關係嘅。如果你嗰個國家嘅人民啊，包括從事法律工作嘅人，佢自幼佢嘅 upbringing， 佢嘅即係成長嘅環境啊。是完全是在於一個、要向權力歸邊的。 那沒辦法。 那你個個人即叫做已經 indoctrinate 洗曬腦的。那來講的話 你有幾咁完備的法庭的裝備啊，你的裝束怎樣戴假髮似足曬英式傳統的。但是你個人的質素或者你的人的基本的信念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都會做不到。 是的，是沒辦法的。但是即是我們香港現在不是這樣的。 但不如回討論回剛才的問題啊。 還有第四點的。 還有好。 是還有第四點的。 那講埋 先。講埋就是剛才你講到最近的一些現象，就是所謂法警察拉人、法官放人呢一啲好具有文宣味道嘅一啲嘅説法，即係嗱，你又話我陰謀論都好咧，我就唔相信呢一啲係一啲自發嘅一啲嘢嚟嘅，呢啲好有好重文宣味嘅， 冇錯冇錯。 同埋你出去國際社會，你去問一下，其實香港嘅法院係咪一個好政治化嘅法院咧？即係喺國際嘅社會眼中，香港其實唔係嘅。喺國際社會嘅排行榜裏面，司法獨立排行榜，其實香港不嬲都係名列前茅頭十名，亞洲名列第一嘅。OK， 咁點解會有啲人係諗咗啲咁樣嘅文宣嘅句語出嚟咧？咁樣嗱，唔係因為法官喺法律嘅判斷裏面啊，採取咗一啲啊有政治傾向嘅法律嘅詮釋。唔係啊，終審法院其實你問我咧，其實佢係幾 literal 下，同埋幾傳統英式嘅論述嚟嘅。佢哋對一啲即係就算憲制條文嘅解讀，呢一班人佢之所以成日喺度嗌嗱，唔係淨係鬧藍絲㗎，黃絲都要鬧， 都有一樣有 嚇，就係佢哋淨睇結果，同埋佢哋覺得點解你要信對面嘅證人？所以你其實不斷無限 loop 㗎，你上嗰啲網媒咧，逢親有警察。被取信一啲社運人士被釘咗判有罪咧，就法治已死噶啦。咁、通常你望一望嗰啲人 Facebook 咧，就有個黃絲帶喺度。如果有人甩咗，自然 你睇翻又會另一批人咧，佢又係話法治已死，佢就有一條藍絲喺度。 打破咁樣，不如因為呢個完全明白你個 point 嘅。但我估個如果翻返哲學嘅討論上面咧，就係頭先我都係一個社會現象啦。譬如究竟點解啲人會咁樣講啦、但如果你翻返個核心嘅哲學問題度，就係、是、人治同法治係咪分得開咧、似乎呢度仲可以繼續討論嘅，我估係、其中譬如我問一個問題先啦，就係、是、我會認為如果阿波羅先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全身空間係有限嘅。如果一個 good 有呢個 good upbringing 嘅一個法官咧，或者法律體系咧。照計就唔可以任意詮釋嘅，始終係有一個限度喺度。 理論上係，但係當然咧，如果我頭先話齋，如果有個法官嚇舉個例，佢係都要所謂 stick his neck out， 佢係都要話我嘅解釋黑即係白。 因為 就終審佢係咁講， 因為好多判詞都係咁話，你某一個官上台咧，就大概估到咧佢會循邊個方向去理解法律嘅。咁、呢個似乎都係有嘅。咁我估好多時候 未至於黑。即係白， 未至於黑即係白，但係我哋大概知道佢會用邊一個可能嘅方向去詮釋嗰啲所謂法律嘅原則啦，或者某一啲條文。咁於是我成日都好多市民其實同我哋傾嘅時候會講開，就係 呢個官係保守嘅定係冇咁保守。 但係問題係，如果我哋平時 釘官定放官， 係啦。但我哋意思係，如果我哋要 justify， 我哋去相信 rule of law 係有價值嘅時候咧，就似乎呢度係有個空間喺度，就係、是。 你有個不定性，你有個不定性喺度，就話你點樣去攞法律意見都好咧。好多時候咧，法律意見就好多時候同你講話，睇下邊個官判啦。呢、這個官如果個取態係多數係比較 pro 乜乜嘅，就會點、但係如果佢係比較 pro 乜乜嘅， 所以個問題正正就係、是，如果我哋尊重法律係在於法律有某一個莊嚴性嘅時候，而家變咗個官嘅價值觀啊、背景會影響到點樣詮釋嘅話咧，就似乎我哋係咪尊重、我哋就好似唔 justify 我哋對法律本身嗰個尊重啊，對 rule of law。因為似乎我哋只不過係尊重緊嗰個人啫嘛，我尊重緊個人個價值觀啫嘛。我哋點解仲要咁尊重法律本身呢？依就顯示咗 rule of law 個問題，似乎唔係咁容易講清楚。 同埋我啲想補充就係、是、咧，即係啱啱提到就係、是、可能咧個法律條文本身限制咗詮釋嘅空間嘅，即係人字就唔同啊嘛。我任妄噏，但係你有條法例喺度，你點都要即係得幾個可能性嘅啫。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四個可能性，我當入面有四個啦，你都會揀一個，然後呢個係。咩決定嘅咧？就係、是、個法官佢嘅 preference， 佢嘅取態。咁會唔會呢度就影響咗？因為可能就係呢幾隨便一個決定，好影響嗰間案嘅。即係例如我唔知啊，亂咁噏嚟同性戀咁樣啦。 即係美國啱啱嗰個 case 咪係咯？即係美國係啦，就係最高法院就判咗、原來其實一直以嚟咧解錯美國法律嘅， 係啦。 原來咧咁係違憲嘅，所以就變咗同性戀霎時間咧就合法化咗。 因為我想補充少少就係阿波嘅講法，基本上就話。法治仲有啲價值嘅，有價值嘅，因為法律即使要人詮釋都好，係有個 scope 嘅。但我好似覺得個 scope 都好大咯。 唔係法治嗱，我哋好多時候咧、由於香港嘅特別嘅所謂政治同埋法律嘅背景咧、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將法治精神咧就與人治或者以法管治嚟到作對比啦、但係其實西方所謂崇尚嘅法治精神咧。裏面所包含嘅唔係淨係呢啲即係司法獨立啊呢類嘅嘢，其中一個西方法治精神、包含嘅一個比較重要嘅元素就係即係要有 certainty， 即係法律嘅字眼所以用字係要有一定程度嘅確定性，因為你個法律如果寫得嘅字眼係充滿含混嘅話咧，你有好多位可以俾人走賺，你有好多位第一可以法官可以走賺。第二，你有好多位俾執行法律嘅人可以走賺，譬如話好多我哋見到唔係香港啊，低到嘅法律，如果你斗黨做乜乜乜擾亂乜乜，或其他如此類推等等嘅事情， 或者而家嗱你有好多呢一使用電腦罪啊， 不成嗱我哋唔好，雖然使用電腦，其實我諗起其實有一好相同嚟講過嘅， 不過依個相對開咗， 但係即係如果你睇下另外一啲嘅地方，佢有陣時佢用嘅字眼，佢真係open ended 到咧。佢開頭幾講幾句，跟住就話凡此類推，如此等等咁樣。嗱，咁你留咗一條好 uncertain 嘅尾咧，咁就係突顯咗啊，未與所謂西方社會裏面嗰個法治精神咧、就有些少唔符合啦，因為冇咗嗰個所謂 certainty。 所以阿波你嘅意思就係法治依樣嘢，如果做得到咧，就唔僅僅係。法律係最高管治者咁簡單，同一時間對法律條文舉個例， 對 應該係有啲形式上嘅要求嘅，譬如你唔可以咁含混， 係啊， 係啦，可以比較， 或者係對執行一啲公權力嘅人 ，discretionary power 執行酌情權嘅人，佢嘅行為都應該係有規管嘅，唔可以叫做 unfettered 嘅。所以嗱，我哋好多時候睇法治精神就唔可以淨係睇話司法獨立，同埋就係話咧人平等就係啦，因為其實係一個好一個 multifaceted 嘅概念嚟嘅，我哋話法治精神係包含唔係淨係頭先講嗰啲嘢嘅，就算我哋叫 access to justice， 香港唔多講嘅，因為香港針唔吉到肉啊嘛。好多時候我去外國咧，外國人討論嘅法治嘅議題咧，唔係講咩司法獨立啲咁嘅嘢嘅，係香港先至要講，因為我哋嘅鄰近好多地方有好多聲音出嚟。第二道地方佢哋講嘅法治嘅精神嘅議題係咩咧？錢。因為如果你冇所謂 access to justice， 你冇所謂公家嘅錢去所謂補貼法院嘅運作，或者譬如話刑事案嘅辯護。你法例寫到點完美都好咧， 都唔得嘅， 係冇用嘅，因為話啲人有於無路數，原來去法庭要排隊排好耐嘅，或者原來揾唔到人辯護嘅。英國大律師罷工嘅，曾經早咗兩年，因為佢話英國嘅即係刑事辯護大律師公家俾嘅錢係唔夠。 不如我試下綜合中括頭先嘅討論啦。即係我哋似乎就聽完阿坡講之後咧，其實法治同人治都可以分嘅，不過個分咧就唔係咁明顯嘅，就要有一啲條件限制嘅，譬如舉個例。法律行唔行穩啦，公權力係咪可以清楚地實施啦，等等。不如我哋今呢一節就講到呢度先，咁我哋休息翻嚟之後就就住呢度再討論落去。好，歡迎大家又翻嚟《哲學有偈傾》第三節嘅節目。咁頭兩節咧，我哋就講得都幾熱烈啦，就係究竟人治同法治可唔可以作出個區分？咁頭先聽咗阿坡講咗好耐，咁原本我哋咧就計劃依次要轉去下一個問題噶啦。不過阿坡就唯一一點要補充喎，關注頭先。不如阿坡你先解釋下。 係啦，我想補充翻就係即係人治同埋法治之間，我哋點樣可以確保係一個所謂法治社會裏邊法官個人喜好或者嗰個任意性係降到最低咧咁樣啦。我哋即係所謂其中一個法治精神，又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要點，就是、可能大家好多時候忽略咗。就係、是、叫 open justice， 公開地嘅聆訊啊，或者用內地嘅說法係嘛，陽光下司法啊，呢、這個其實好緊要嘅啦。我唔係話要你輿論審判係嘛，我唔係話要你公家入到嚟，大家一齊坐曬喺度，不如舉手應該邊個贏？但係我哋嘅制度裏邊咧，係即係對自己有信心，係話可以 OK。我哋嘅法官公開地去審理案件，雙方嘅律師有啲咩法律嘅論據，有啲咩證據，係全部攞曬出嚟攤開嚟睇嘅。公眾是有權知道曬 A 嘅論點係乜 ，B 嘅論點係乜，跟住法官由 A 嘅論點同 B 嘅論點之間決定 A 拗得啱啲定係 B 拗得啱啲。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大家係即係喺呢個所謂公開嘅環境同埋公開嘅氛圍之下啊，進行一個即係法庭嘅聆訊咧，係對所謂即係任意妄為嚇、即係亂鬼咁嚟嘅一個法官。自把自為咧嘅可能性咧降得好低，即係你中意你冇話喂你邊度判錯，但係好不幸嘅就係而家無論黃絲藍絲咧，你鬧咧，我敢講寫包單咧係冇人係睇過個判詞嘅，一般嚟講 所以 你公開聆訊完之後係冇用嘅，啲人唔睇你判詞嘅啊，總之你判人輸鬧啦。 所以阿坡個結論就係話，其實咧都係區分到嘅，不過咧就要滿足頭先嘅條件，其中一個包括咗。是不是可以在公開的情況下審訊呢？啲全部有利於 公開的情況之下聆訊啊，法律的條文要相對地係 certain， 即係呢個有確定性啊，即係法官的選擇要有一個既定的機制，好多好多嘢啦。 不過呢個位啱啱咧就可以引入去我哋原本想傾嘅第二個問題度，就因為由沙坡就講到嘛，有第二個仲有另一個條件嘅，就係其實咧唔可以俾太多酌情權法官嘅，因為咁樣就使得咧。就同人治好接近啊嘛，就因為 空間太大， 可以詮釋條文啦，或者原則嘅空間太大，於是就唔可以俾太多所謂詮釋嘅空間嗰個詮釋執行權法官嘅。咁但係正正而家有第二個討論啦，就係、是、除咗話頭先講人治同法治之間個分別之外咧，其實仲有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以法管治，所謂 rule by law 同埋人法治 rule of law 做唔做到區分，係咪可以做到個分別喺度？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會諗嘅就係冇噶，其實如果一個政府同一個法院。都完全跟足曬法律嘅條文嚟去執行嘅，同埋判決嘅。咁照計應該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啦，呢個係。咁但係似乎咧，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嗰啲法律啊，裏邊往往就係寫咗俾咗好多酌情權政府嘅，甚至好多時候係話政府可以就主要條文可以自己決定喺按時啊，譬如按嗰個需要決定緊佢應該點樣判嘅話，咁似乎係。 仲算 法治啦，因為似乎都係根據法律噶嘛。 法律本身就賦予嗰啲。當權者有一個權力去詮釋嗰個法律嘅，咁仲算唔算法治咧？ 不如朱文你講，因為朱文都仲預備咗，可以講，不如你講少少，其實同香港好似都有啲關係喎呢件事係嘛？ 因為好多時我見，譬如反對人大釋法咁樣，好多時都係話佢唔跟基本法嘅規定去釋法嘅。咁係咪意味住如果佢跟縮規矩去釋法， 就可以係滿足到法治嘅要求呢、嗯、 尤其是好多時候，我知道有一啲派別嘅詮釋咧，係直情覺得基本法本身就賦咗權，係、 這、 啦、個，俾人大可以主動去釋法添。咁我依個今日就唔想討論緊基本法有冇賦咗權啦，基本法應該點解釋？似乎第二個問題， 即係唔想討論啲具體過往嘅例子，佢究竟有冇？ 我哋只係想討論就係、是，其實會唔會如果個 case 係真係有賦咗權嘅時候，其實喺香港呢啲例子仲算唔算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呢？ 或者我再補充少少，即係如果用翻啱嚟踢波個比喻咧，就係、是、啱我哋講過嘛，法治就係法律本身就係個球證，然後國家或者政府啦，同埋人民一齊踢嘅。只要你犯法咧，你都要俾個裁判去受到懲罰咁樣啦。咁但係咧，你諗下好得意就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嗰個國家作為其中一個球員落場踢嘅，佢居然咧可以干預到嗰個裁判點判嘅，或者佢改咗啦，或者俾另一個詮釋啦。咁樣嘅情況底下，好似咧。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係、是、好似嗰、那個呢、這個球員啊，唔受到裁判嘅管治，或者 所以最終就會法治似乎係變翻做以法管治咯，就係、是、個政府似乎係唔能夠係所謂受到法律嘅監察，咁所以就變咗法治同以法管治又區分到似乎有啲模糊嘅時候，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Paul，唔知你點樣睇咧？即、就、係、是、就住呢一個問題，會唔會係法治其實都係應該要求嗰個法律係有一啲特定嘅內容，使得係唔可以容許個政府有太大嘅？呢、这個詮釋空間或者酌情權咧，这個問題你會點睇咧？唔知 嗱，有兩點想講嘅，希望夠時間啦嚇。第一就係人大釋法呢個問題。咁其實呢一點我喺第二啲場合都講過嘅，就係話咧，其實香港不嬲，我覺得崇尚嘅法治精神，西方形式嘅法治精神，即係呢個冇乜得拗嘅。香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所謂我哋 inherit 嘅就係西方嘅法治精神，因為嗰陣時中國嘅法治精神都未出現，佢未諗定自己，佢未諗定自己嘅法治嘅理論啦。而家不斷喺度即係進行緊啊，依法治國嘅成。但嗰陣時即係唯一我哋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我哋留咗俾我哋最珍貴貴寶之一就係法治精神。咁呢個我覺得冇得拗嘅，我哋不嬲 inherit 嘅係所謂西方嘅法治精神，包括好多嘢啦，保障人民權利啊，我哋叫做程序公義 due process 啊。司法獨立啊，諸如此類。嗱，喺香港嘅特殊情況下咧，有一個位咧，就係香港嘅法律制度同我哋一路崇尚嘅西方法治精神咧，係有個有趣嘅位，就係人大嘅釋法權。嗱，你頭先講到就係話咧，有一個爭拗點就係人大有冇權主動釋法啦，好多人爭議啦。我覺得係有嘅，我又咁講俾人鬧噶啦。我覺得基本法158条係真係。人大是有釋法權的，無論是香港法院主動找他或者不找他，或者政府有沒有提交呢，其實人大那個釋法權是很清楚的，我覺得寫得。我覺得那個聚焦不應該是爭究竟法律條文上你有沒有權。 我們今天的節目都不適合爭這個，因為我們沒有 這個我覺得是有的。 Okay, 這個是我真心的想法。 沒 錯。亦都我叫做 take the sting out of other people's self, 就是你將人哋有時會屈你嘅一啲論點咧，整走佢。因為好多內地嘅朋友或者一啲嘅即係呢個論述咧，好多時候好情緒就話你完全唔尊重國家嘅主權，我哋肯定有權釋法啦。點解你啲人話我冇？嗱，我嘅論據永遠就係話唔係話你冇，肯定係有，但係用唔用呢個權咧，就係一個政治智慧嘅問題。 咁你點睇咧？你覺得如果佢真 係有權與否咧，就係要考慮香港獨特嘅。地方佢嘅法律制度所崇尚嘅西方嘅法治精神，其中一項好重要嘅就係、是，如果喺法律條文或者憲法條文上有任何含混啊要爭拗嘅地方咧，係由獨立嘅司法機構喺公開聆訊之下聽過兩方辯論拗出嚟嘅。呢、这、一個係不嬲西方嗰個法治精神嘅信奉嘅嘢，係嘛？公開聆訊啊，司法獨立啊，亦都係我哋即係社會一路行之有效嘅一種嘅辦法，係我哋有信心嘅。人大釋法雖然係有權，但係我相信即係內地嘅朋友，其實我嗰時候同內地朋友交流，我都有講嘅，就係話不認還需認。香港人對人大釋法，就算真係認你有權咧，個心裏邊係有。硬住嘅，唔係話唔憤氣嘅意思，而係話喂，你又唔係好公開，又唔係好透明，同埋係一個與香港嘅所謂政治價值，或者西方嘅所謂權利啊，或者司法獨立啊，或者一個法治精神，唔係好銜接嘅一個政治機構作出嘅一個釋法，就算條文上如何合乎法律條文都好。但係法治精神咪就係講條文啊嘛，法治精神講精神啊嘛，精神高啊包。 所以你意思係其實某意嚟講咧？都是不符合法治的，即使 我不會說不符合法治，這個是一個，這個我會說是一個不完美的妥協，不完美的妥協，因為當年 決定基本法嗰個最終嗰個解釋權喺邊度嘅時候咧，你中國作為主權國，咁佢肯定佢係要將呢個憲法解釋權咧，佢會把得好緊嘅。你即係我又覺得當時其實你企圖要將即係解釋權話內地完全冇權解釋咧。即係未必得嘅， 不過呢個歷史問題，歷史問題就係我哋翻返去法治個概念。 但我話呢個係一個不完美嘅妥協，呢個係一個妥協，政治嘅妥協。對唔住，當日嘅妥協就係咁樣。你問我，我覺得英文講 ，this is the best compromise we could have got。呢個係即係我哋喺即係重重嘅即係可能中，其實係最合適嘅一個妥協。最近我睇過一啲內地朋友嘅文章。佢直情可以話：哎呀，當年蝕咗張添，大陸應承咗俾你香港有終審權，有人真係咁寫喎，而家好得人驚。 不過朱文，你問你 因為我想問就係我同意有冇權同用唔用係兩回事啦。即係阿波嘅講法係用唔用咧，係一個政治問題。 係 你要考慮個政治環境嘅。咁所以咧， 唔單止政治環境，話當時人民情 況或者有用， 最緊要就考慮埋就係我哋深信嘅司法獨立嘅精神，我哋深信就話憲制嘅解釋。或者法例的诠释，我们是相信法院的解释。因为公开透明，我们有公信力嘛。 因为我的问题就是，其实可以很简单问一句，就是我可不可以假设他是跟足基本法的规定去释法，我可不可以用去违反法治这个理由去反对他呢？定是我只能够用一些政治理由，或者啊你咁样唔够聪明啊，唔够符合香港人意愿这些理由去反对 他？因为我们就问法治的概念包啲乜嘢。如果呢個情況下，我哋跟政府甚至人大，因為跟足曬法律俾佢權力去行使佢權力嘅話，咁仲算唔算係對法治嘅破壞呢？我哋就想搞清楚法治呢個概念。 你用破壞或者成咧，就好似好嚴重咁樣，係咪？因為法治，我哋講法治精神，好多時候即係我哋用法治呢兩個字咧，都要小心，即係嗰個用法係嘛？即係我哋會討論呢樣嘢與法治精神符唔符合？如果你問我咧，我就會覺得就係。每一次人大釋法，如果處理得唔好，就算法律上、技術上佢有權，但如果你處理得唔好，你攞出嚟釋法嘅理據係唔能夠令人信服。點解你要喺譬如話已有司法程序進行緊嘅時候，你唔俾香港已有嘅司法程序繼續，而要用釋法嘅形式加多層嘢落去解釋？你處理得唔好，係會。影響到我哋香港人對法治精神維繫嘅觀感，我會咁講，因為其實法治精神係一個 perception， 係咪係一個感受嚟嘅？你冇一個機械式嘅計分，你話喂，即係好多人而家講嘢咧，就話有冇影響先？即係好似話影響啊，扣咗兩分。法治精神其實係一個感覺啫嘛。而家好多人嚟香港做啲調查，世界上好多啲咁樣嘅論壇啊，啲 index 做調查，其實都係訪問睇下社會各階層嘅人。佢覺得嚇，各地對法治嘅指標，你覺得香港符唔符合咧？ 所以阿波你講話，你話阿波嘅講話就係、是，其實咧，你可以話有呢個權力都好啦。佢行使權力嘅時候，有啲情況咧都係唔符合西方嘅法治精神嘅。喺呢個意義下，你都可以話佢係違反法治嘅。 我又唔會用違反咯，因為即係好即係但未必係完全係符合西方法治精神裏面所要求嘅嘢。但係呢一個係一個我頭先講過係不完美嘅妥協。 或者咁講， 因為我哋要接受我哋嘅主權國佢所信奉嘅一套唔係西方法治精神嘅一套。我哋希望說服我哋嘅主權國嘅就係話，我唔企圖河水犯井水，但係我希望井水使用井水權力嘅時候，充分考慮河水嘅價值。 所以結論就係、是，即係呢節我哋又差唔多啦，講到時間不足啦。但係起碼阿波頭先嘅講法就係話，法治都唔僅僅係淨係根據曬法律運作咧，就已經係法治噶啦。因為咧，似乎係有多啲要考慮嘅，包括咗俾好簡單啦，講俾人民嘅感覺啦，同埋係咪根據到個法治精神、西方嘅法治精神咧去運作，咁樣似乎都係我哋法治所涵蓋嘅一啲內容。咁不如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自由有計經討論法治。好，歡迎大家翻返嚟自由有計傾最後一節。咁頭先兩節呢，我哋就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講明呢咩為之法治。於是第一節呢就嘗試討論下法治同埋人治嘅分別。第二節呢就討論下法治同埋以法管治嘅分別。咁當然仲有好多討論可以進行嘅。 其實我哋講咗三節嘅。 係三節喎，三節。 但係我太高興， 太高興啊！ 因為快樂不知時日過。 同埋阿波頭先原本係話有一啲論點想補充，不過可惜我哋冇足夠時間，始終喺節目裏面。但係因為我哋有另外一啲值得我哋覺得好值得討論嘅題目咧，就想帶出嚟嘅，就係、是、其實頭先我哋明白咗法治係啲咩之後咧，都仲要問一個問題喎， 點解我哋要法治呢？法治有咩咁好啫？係啦，個價值喺邊度咧？尤其是我知道，其實阿全係預備咗噶，係嘛？有啲睇法似乎覺得法治未必係咁好喎。 我或者提出啲反對嘅理據先，咁我哋再陣間睇下正面嘅理據啊，點解要支持？咁即係咧，例如咧，柏拉圖啦，咁我諗大家都聽過，但係可能大家都冇諗過佢曾經講過呢以下嘅説話，就係咧，佢覺得咧，其實我哋唔應該採用法律嘅。點解咧？就因為佢覺得我哋咧，成個社會唔同嘅狀況啊，唔同嘅案件咧，係個情況係可以千變萬化，瞬息萬變嘅。咁點解我哋唔直接就睇每一次案件案點樣判呢 case by case？ 咁例如我即咁講，可能好抽象啊。我哋具體少少講少少例子。咁就係近日咧，我哋睇咗單新聞，我哋會知道咧，就係內地有一個媽媽啦，咁佢借咗錢，咁但係咧之後又還唔到。咁之後咧，咁個追債嘅人就上嚟上門追債啦。咁之後佢就塞佢個頭落廁所啦，又可能攞佢嘅洋具嚟，即係喺塊面度侮辱佢磨咁樣。咁然後最尾咧，佢個仔見到好嬲，咁警察嚟到咧又唔制止喎，咁啊殺咗佢。咁我哋都會覺得好嬲，即係我依家講都嬲啦。咁但係個最尾咧個仔咧就俾人判咗無期徒刑嘅咁樣。咁我哋就會喺呢個情況嚟，我哋會諗啦。咁就算我因為佢又唔係一個自衞殺人啦，又唔係一個即係可能有理由嘅反擊咁樣啦。咁佢殺咗人，就可能至少都要可能例如判五年。但我哋即係大眾嘅輿論都會覺得喂。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佢可能係犯咗錯，咁但係點解唔一年啊兩年啊？你 set 死咗條例咧，就一定係五年噶啦。 所以網上係群情洶湧啊嘛，以我所知就係覺得點解要咁 rigid 要跟個法律嘅判決咧？ 但係咁我哋當然就唔需要討論呢單案去判得啱唔啱啦。即係我哋想問嘅問題就係點解我哋要跟足法律？點解我哋唔可以 case by case 去 study 或者 去 即係本身一定係 general 嘅， 係啦， 係講普遍嘅。 因為柏拉圖就會覺得你。死跟住條規則就好似一個好 stubborn 嘅人，墨守成規嘅人，死都要用一套嘢去處理曬所有千變萬化嘅嗰啲情況咁樣。咁所以就用嚟突顯究竟法治有咩價值咯。唔知阿波你會有咩諗法咧？覺得 嗱，你講到柏拉圖咧，我就講翻我頭先入嚟同你哋講就係我有啲中伏 feel。即係揾我嚟嘅時候，諗住講法治精神啦。跟住我見到你哋 send 俾我嗰啲咁樣嘅 bullet point 咧，啊，又 Plato， 又 Jeremy Bentham， 又成咁樣，搞到我即刻要走去做功課。你知我冇讀， 辛苦你， 我冇讀 jurisprudence， 無啦啦而家柏拉圖出埋。咁嗱，我就係執業嘅大律師啦。咁所以我就即係傾向於就係用一啲比較務實嘅角度去睇。所以點解需要法治精神係咁重要嚇？點解唔係話喂你每一件事你咪？因為嗰件事，你咪走去 on its own merits 決定咯，唔跟法律都冇所謂噶。有陣時群情洶湧，你咪信下群情咯。但係呢個就係永遠我哋任何一件事情或者社會有爭議嘅事情咧，你永遠有兩股張力嘅。一種就係咧，stick to the law 或者順從上翻跟翻法律或者根據法治精神去辦事。另外一個張力咧，就係、是、不如今次網開一面啦。今次不如通融一下，或者今次嚇、我哋唔好跟啦，因為咧就即係作為一個權宜之計，作為權宜。咁我成日覺得就話咧，一般人就好容易咧就會受後者嗰個張力影響嘅，但係即係我就覺得你特殊嘅事例係常常會有嘅，你。下下係因為啊，有啲事例係令到我哋覺得話，如果你跟規矩做唔得，你下下可以咁樣網開或者唔跟嘅話咧，你對你整個社會嗰個基本嗰個 fabric 啊，嗰個架構咧係好有影響嘅。即係我覺得你與其就係事事都係話啊，我俾你自己用個別嘅情況酌情去做，唔使跟法律咧，我就寧願就話整體嘅社會，我哋崇尚法治精神，跟隨法律。如果你覺得法律喺某啲情況之下，會達到一啲不公的地方，你咪喺透過呢個民主政治的模式、更改即係法律咯，係嘛？ 即係可能阿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法律有一個， 即係好簡單講法，即係永遠就係話，即係 individual case 每一單案跟法律可能係有好有唔好。你睇英國或者香港法官嘅判詞，佢成日都有呢啲咁樣嘅sentiment 啊，咁樣嘅感慨嘅，就話我內心嘅同情係完全咧係給予原告或者被告嘅。如果我可以完全冇任何嘅限制，我係會俾你贏。但係我剔咗 judicial oath， 我剔咗呢個所謂司法嘅誓詞法律嘅條文之下，我別無其他嘅選擇。喺我哋嘅制度之下，如果任何人覺得 係所謂有所謂不公嚇，或者所謂常理上覺得不公嘅話咧，對唔住，即係係個即係 the law is an ass。OK， 你爭取去修改呢個法律。 即係可能阿坡嘅意思就係，例如法律都會 cover 到大部分嘅情況，咁可能有啲特例我哋冇辦法滿足到嘅，即係始終都有啲情況我哋冇辦法解決嘅。咁 法律應該可以 就再諗下 你哋 修改 到。咁如果個法律一開波就原來係。超級不合理嘅，咁可能即係又即係呢啲叫惡法啦，又作別論啦。但係即係一個正常健康嘅社會、即係法律正常地被應用，就應該喺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都唔會有一啲即係令人哋覺得啊好怪或者不公嘅情況嘅。 咁呢個就阿坡解釋嘅第一個點解我哋覺得法治係有佢價值，值得你追尋啦。 因為其實我聽落就係有啲似令到個社會 overall 嚟講咧。是會利益會好咗嘅，因為雖然有啲個別情況你要犧牲，例如頭先嗰啲好慘嗰啲，但你 overall 嚟講咧係會好啲嘅。咁我諗到呢個就好似社會層面嘅，但我就諗到另一啲個人啲嘅層面嘅一啲法治嘅好處啦，即係有個法律哲學家叫 Fuller 啦，佢其實好承襲一個好長嘅傳統嘅，就係、是、其實咧啱啱派喺度個批評係話法律係一成不變嘅。但其實佢正正覺得咧，啲法律係一成不變咧。你換個說法咧，就係穩定。穩定係好重要嘅。穩定係咩意思咧？就可以令到你個人咧係可以 predict 到你自己做到啲乜，可以做啲乜，唔做啲乜。即係原來你話殺人係 case by case 嘅，咁原來有啲 case 係得嘅，咁我咪走去殺人咯。但係如果法律寫到明係唔殺得，咁你可以 predictable 啊嘛，你可以知道，咁我就唔殺人啦。咁所以咧，按佢哋啲講法咧，就會好有型嘅，就覺得法治嘅價值咧，就係在於。尊重咗人嘅尊嚴，令到我哋可以規劃成個人生，就好似譬如我哋玩 board game 咁樣啦，即係我哋有啲好多謀略啊、決策啊，係因為我哋知道個規矩啊嘛，可以令到跟個規矩底下去決定我哋係點嘅，咁證明我就係一個理性嘅人。但係如果係 arbitrary 嘅，好似阿坡前幾節講到一個烏流嘅意志決定你係點咧，你根本就冇得規劃嘅。所以呢種人治咧就唔將人當成一個。理性嘅人可以整全地去規劃自己嘅人生，咁所以呢度就個人層面啲嘅對法治嘅理解。 如果嗱咁呢個真係就係同阿坡個有少唔同啦，就係第二個從個人層面去解釋法律點解有價值啊，法治點解有價值、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頭先我提出好多所謂法治精神裏面嘅要素咧，其實個潛台詞 都係 頭先講嘅，就係話令到社會上嘅人佢做每樣嘢都起碼知道我做出嚟嘅嘢嘅法律後果係乜嘢，你清清楚楚寫到，你唔好有嗱，所以。條文清楚是需要啦，因為起碼我知道原來我做，尤其是刑事法例的條文要清楚，這個亦都是法治精神其中一個要素，尤其是刑事法例，因為影響你要坐監的嘛， 是不 是？即是要清楚，同埋即是官員的政府官員的酌情權要即是不可以任意妄為，這類的東西全部的出發點其實都是跟你剛才講的嘢都是那個理由啫嘛。其實就是話要令到我哋可以預先可以估計到我做出嚟嘅嘢嘅法律後果。所以如果你政府立法秋後算帳，我哋有一樣嘢叫做 retrospective legislation， 一啲有追溯力嘅法律，點解我哋喺普通法嘅社會裏面覺得係咁唔能夠接受？就係、是、因為喂，我做嘅時候呢樣嘢本身原來係合法嘅，冇嘢嘅，但係原來你跟住你可以事後過一條法例，係將我做嘅時候原本冇問題嘅嘢變成有問題，呢、這個係與普通法制度裏面嘅所謂法治精神係相違背。嗱，不過我講開又講。英國有個叫做國會至上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嘅概念，就係國會其實立咩法都得嘅。所以如果英國某個政府佢可以有咁嘅能耐，將即係喺 parliament command 一個 majority 啊，一個大多數過一條法律，真係秋後算帳追溯力，冇受報告喎。嚇，而家跟足法律嘅喎，但係冇受報告噃。所以呢個係違反法治 嘅。破壞咗我對英國。美麗嘅遐想， 你咪翻翻嚟香港， 破壞完美國又破壞埋英國咁樣。 但係打破呢個 point 正正就係翻翻去第三節嗰個討論度啦，就係、是、其實呢個咧，就算係英國都有呢個問題嘅，就是似乎係個法律咧係賦予咗好多權力俾嗰個政府，使得 好多嘢做出嚟係技術上係完全符合法律，但係做出嚟嘅嘢可能係違反法治精神裏邊某一啲要素。 所以就唔係純粹跟隨， 唔 係 淨 係 話香港有基本 法 式嘅嘢，每一個地方都有會有一個政治嘅實體，佢有超凡嘅權力。用唔用就係政治智慧嘅問題，你用得不好，你就會對法治精神造成一定嘅唔好嘅影響。 但如果翻返去呢一節討論嘅問題咧，咁頭先其中一個講話，係法律嘅法治嘅好處就係在於可以讓人計到自己有咩後果嘛。但係其中有一個好快問題，咁啊最後討論一下就係、是，但係往往而家法律係搞到好複雜嘅，一個普通平民咧係唔知道自己做嘅係咪法律後果嘅。 會唔會呢個其實都係一個 係咪法治要再即係 反而是 法治要 令到可以法治嘅精神 係有一個值得商榷嘅地方嘅而家，因為成文嘅法例嘅用嘅字眼同埋詞語係應該顯淺，令到大家可以明白。判詞應該亦都係相對顯淺易明，但係即係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即係啲判詞咧，你唔可以怪法院嘅，因為咧而家咧如果你有啲實戰經驗，你就會知道，就係 咁我哋 冇，因為而家打官司咧，你雙方嚇即係完全係唔可以有任何甩漏噶嘛，你走去做資料搜集啊，又成嚇你引經據典。以前我哋讀書或者出嚟嘅時候，影印或者網上資料搜集未係咁盛行嘅。你每次可能用兩個基本案例就打完單案。而家哇，你啲人用電腦去做資料搜集，你無論世界各地即係最 obscure 最即係隱晦嘅地方嘅案例揾曬出嚟講，你引用咗，咁法庭因為基於所謂公開審判、公平公正嘅原則，你引用咗，法庭就要去處理你提出嘅論點。咁所以其實係有呢個問題，唔係淨係香港，西方都有，就話你嘅判例，你整出嚟嘅一啲判詞越長越複雜咧，其實亦都係對所謂法治精神嘅其中一個影響嚟㗎啦。同我哋成日講話中港關係啊，有冇係咪呢個司法獨立係完全冇關係嘅？呢一啲係即係法治精神裏邊一個其實係與一啲普通市民係即係。有切身嘅影響嘅，就話喂，我想知道法律係乜嘢喎？我攞個判詞望下，哇，成本書咁厚，喂，有陣時淹悶到我都唔係好想睇嘅。 好多謝阿波今日上嚟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今晚到，但係真係好開心。咁 唔可以你 係啊，但係今晚 無啦啦， 係啊，希望冇嚇親你啊，即係將捉咗你上嚟討論呢個 topic。但係希望我哋今日咧，觀眾聽到我哋嘅討論，尤其是阿波嘅分享，可以對咩為之法治，同埋究竟點先算係破壞法治嘅精神？法治有咩價值咧？有多啲理解。好，今下禮拜再見。